团队赛，双方出场选手朝比赛台上走去。星星、叶修、苏沐橙、唐柔、魏琛、安文义、方瑞。烟雨、楚云秀、李华、舒可怡、舒可欣、冯向明、白琪。烟雨本赛季的团队阵容比较特别，他们先发的五人组合职业分别是元素法师、忍者、两个神枪手和牧师。荣耀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很多科学系统的认知，最早期甚至出现过五剑客这样的阵容，但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以现在荣耀知识的认知来说，一对合理的阵容应该有一近战、一远程、一治疗，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搭建两个职业。而烟雨的这套阵容近战方面的表现并不纯粹，无论是拥有一些体术的神枪手还是可近可远的忍者，都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近战职业。而就是这么一套有违常规的阵容，却正是烟雨这赛季的主力阵容，他们的战术配合也真的在以这个阵容在运转。仅以数据论的话，烟雨的这套阵容似乎并不可靠，在和强队的对阵中，他们的团队未逢一胜，甚至有在主场输给过301这支看起来并不如他们的队伍。但是这些和烟雨交过手的哪怕是胜出的队伍，却都没有对烟雨的创新战术表示不以为然。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当然得数霸图战队的战术大师张新杰。在主场6-4战胜烟雨的那场比赛中，霸图更多的是输在个人赛和擂台赛，但是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张新杰却更在意烟雨战队在团队中的表现。非常灵活，变化强，这是张新杰对于烟雨阵容和打法的评价，很简单，不过七个字，但是这是出于张新杰之口。所有人都知道张新杰从来不会说任何没有根据的话，九分的东西他或者不说，只要说那就不可能说成十分或者是八分。于是有关烟雨的阵容和打法也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战术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，因为你总要在场上表现出来，那就人人都看到了，所以各种战术都是大家通用的，只是有的队用的强，有的队用起来弱，那就是队伍执行力的问题。烟雨的战术在被讨论分析后还是比较得到认可的，那么成绩不佳自然也就被推到了队伍的执行力上，毕竟这也是新赛季烟雨才开始彻底执行的打法，他们也需要练习和磨合。联赛的第一轮对手都是烟雨的试金石，但是没有哪队愿意当他们的垫脚石，星星当然也不愿意。烟雨的打法备战中，星星也仔细讨论研究过，最终决定排出现在的这套出场阵容去对付。魏琛第12轮首次在团队赛中亮相，毫无疑问的，他和他的术士将是星星对付烟雨很重要的一环。坐在比赛席里的魏琛其实并不平静，现在的比赛场、比赛席都和当年他参加比赛时大不一样。他虽然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将，但事实上眼下的荣耀比赛他有一些陌生，屁股下面的椅子让他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封闭的比赛席也让他觉得有些闷。真想来根烟呢，魏琛想着，但抬头扫了一眼比赛席内，看到了明确的禁烟标志。妈的，老子不抽，叼一根行吗？魏琛愤愤不平地想着，口袋里摸了根烟出来，叼到了嘴上。倒计时开始，5秒后，双方选手的角色整齐地载入了地图。地图泥河半岛，对称地分为4大部分，接连处较为狭窄。不过，将4部分分割开的也不是什么无法逾越的地形，只是或大或小的数片泥沼，包括地图正中也有正圆的一片。泥沼角色可以进入，无生命损害，但是移动速度会下降70%。显然，这也是一张限制性的地图。除泥沼外，可做掩护的树木也比较多， 显然是星星针对烟雨以远距离职业为主的阵容特意选制的。星星刷新在了地图西北角，烟雨战队那自然是在东南角。魏琛深吸口气，按照一早制定好的团队战术，操作着他的迎风布阵出发了。星星战队五人最终是兵分三路前进，唐柔、苏慕成和安文义三人一路正面移动，而叶修和魏琛各为一路，分别从左右绕进。中路三人的移动被刻意放慢，以便可以和左右绕行的二人形成呼应。三方在团队频道里不断相互交换着各自的坐标前进着。团战地图比单人战自然要大很多，但不至于让双方久不相遇。中路三人的视野里渐渐已见地图中部的圆形泥沼，但以他们刻意放慢的移动速度却没有看到烟雨战队，可知对方并没有直切中路。消息立即被反馈给了左右两翼的叶修和魏琛。 我知道，在我这边呢。 魏琛也正准备送出消息呢。迎风布阵缩在一旁的灌木丛中，烟雨战队五个角色没有分散，他们集中在此处准备强行踏过泥沼，直接切至地图西南区域。如果沿泥沼暗线移动，可以反切星星背后。不过很遗憾，已经被老夫发现了。魏琛一边偷窥一边得意地盘算着该怎么办。此时如果星星全队在阵，毫无疑惑，乘烟雨战队强度泥沼时发动突袭是绝佳的选择。但是只自己一人的话，魏琛犹豫了。虽然他的迎风布阵有着非同一般的施法距离，但是这只是相对于法系职业而言。烟雨阵中两位神枪手射程天生就在法系职业之上，迎风布阵哪怕依靠死亡之手的属性提升了施法距离，面对这两个神枪手也没有任何优势。 烟雨正在强度泥沼，你们说我是上还是不上啊？ 举棋不定的魏琛开始征求群众意见。 有两个神枪压制不住吧？ 叶修回答。 偷偷丢个死亡之门在他们旁边呢， 方程烟雨的法术瞬间就会把你轰成渣的。 偷偷丢个死亡之门，这种概念只存在于玩家当中。死亡之门这么大动静，而且还要持续控制的法术，职业选手瞬间就会判断出术士的位置。 那怎么破啊？ 我们在九点位置的半月岩处设伏，你直接原路插回，切他们后路。 他们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样子能到半月岩，前提是他们直接朝那个方向去。 足够了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？ 我比任何人都没有问题。 你别太早到啊，正位到他们前面了。 真好笑。 魏琛回完，没有急着移动迎风布阵，继续安静地蹲在灌木丛中，看着烟雨战队的五人慢吞吞地移过了泥沼河，踏上了地图的西南角。 他们过去了。 魏琛发过消息后，迎风布阵终于也从灌木丛里退了出来。半月岩位于地图西北部和西南部的衔接处，唐柔的寒烟柔提战矛靠在岩石的最外缘，一步跨出就可对走过的角色发起攻击。苏慕城的沐雨成风跳到了半月岩四分之三高的一个位置，接下来只要再一跳就可以登顶，到时居高临下可以形成火力压制。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无需攻击站位，找一个方便支援两个角色的位置即可。 就位，就位， 就位。 选好位的三人各发消息表示确认。能成功伏击到烟雨吗？悬念全面铺开，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在期待着那一刻。烟雨战队五人渡过泥沼河后，移动速度自然恢复，沿路飞快前进着。很快半月岩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内，魏琛的迎风布阵则比他们更早一步抵达到这区域，又一次潜伏在路边的树丛中观察着烟雨战队的举动。 他们到了， 移动速度放慢了，对半月岩应该是有防备， 变相了，没朝半月岩那走。 我去，他们朝我这边来了。 那就以你为饵，将他们引入埋伏圈。 叶修果断道。 真够黑的。 魏晨骂着，但是却也认同了这个决定。迎风布阵猛然从树丛里窜出。枪响。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被走后门改为女角色的舒适姐妹的神枪手立即向迎风布阵开火。迎风布阵连滚带爬，但却是相当风骚的 S 型走位。砰！一声听起来就威力无比的枪声。谁不低头直接端起了巴雷特狙击，在莫敢回首的弹雨中给了迎风布阵一枪重的。这一枪迎风布阵没能避过，打得身子爆出一团血雾，人和血一起朝前飙去。 真狠呐、啊！继续努力。你个混账在哪儿呢？ 随时准备给你支援。 魏晨转视角看看，烟雨已经开始提速，一副不把自己干掉不罢休的架势。两个神枪手射出的枪林弹雨对于魏晨的反应实在是极大的考验，迎风布阵瞬间连中数枪。 妈的，如果说十年前， 魏晨的反应和操作确实有点跟不上了。他忽然发现这个以身为饵的使命他真的未必可以完成。 支援！ 从不逞能的魏琛立刻叫救命了。沐浴成风一步跳上半月岩顶，扛起重炮开火。